北京时间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早晨6点，北京叫醒人们的除了责任真的是梦想。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 说成长的烦恼又一箩筐，就像是装满苦豆的泡泡糖。我喜欢看你愁眉苦脸可爱模样，再偷偷为你买个冰棒。 看我英俊的外表散发荷尔蒙就连睡觉，打篮球动作像小帅宝，而你只会手舞足蹈。 转眼我们长大了，困难都太困难了，怎么面对呢？ 我还有很多问号，我到底生的尾巴还是鸟少？我像绕过的蚂蚁一样急躁，如何来守护你的微笑？ 每天晚上都睡得早，可是的分数却样样比你高。你看这 ABCD 不知选谁才好，快让我为你课外辅导。 谢谢我临门一脚，替你写信给你爱的小草。我才华到连自己都受不了，每天定时为自己尖叫。 努力吧， 现在还不算晚呢，准备好了吗？看我英俊的外表散发荷尔蒙就连睡觉，打篮球动作潇洒帅爆，而你只会手舞足蹈。我像绕过的蚂蚁一样急躁，如何来守护你的微笑？ 摆出线所有的敌人击倒，青春梦想是最好的弹药，有你作伴如此美好。 Be on my own, feeling frightened of the things that I don't know. When tomorrow comes, tomorrow comes, tomorrow comes. the dark I found, lost hope that I won't fly. And I sing along, I sing along, then I sing along. 747-200的起飞重量约为300吨，如果时光倒流到1903年，仅仅114年前，如果莱特兄弟看着300吨的钢铁金属在天空掠过时，就算他们也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年轻，创造未来，一切皆有可能。 FM98.2兆赫， AM927千赫， 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雨再大也总要回家，被淋湿的鞋晒干再出发，轻松的步伐被泥土冲刷，力量无限放大。被小事打扰，为小事烦恼，如果和时间赛跑，未来的最佳男主角准备准备好。带着光跟我飞翔，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一个一个梦想穿梭旧时光，插上竹蜻蜓张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至少有回珍藏。

需要时候请靠我肩膀。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There you

在今天找一个真爱的人与我同在。缘分是不停呼吸着的理想，也需要时间的生产与荡漾。有一天你会感动于我的纯真，一定是最简单而炙热的难忘，一定是最简单而炙热的难忘，一定是最简单而炙热的难忘。 知道了。 炫装版石墨烯外衣准备完毕。 不要这么啰嗦，快点说。 能量早餐准备完毕。FM98.2 全新视觉系统。 慢慢慢。 是否需要播放 FM98.2 最新节目？ 嗯，

火箭少女101卡路里。 为了变成小蛮腰，天天提着一口气，为了穿上比基尼去操这种沙拉筋，天生丽质难自弃，可惜至少我都不腻。努力，我要努力，我要变成万人迷。 第二名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再胡言说，体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真拼复锁。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寂寞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曾爱的坦荡无言，也因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寂寞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曾爱的坦荡无言，也因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全 蔡徐坤 Pulled Up。 Baby telling me all the time, got me saying what's on my mind, I can't tell what's up or down, I don't know my left or right. Start it again, second chances don't come easily, I'm not gonna pretend that I saw that seems to be the same. Whenever I am holding on for something new, I'm making a stand, and I'm gonna make it through We started revolution. 跟他 come on， 我 是自己的歌，爱自己的乐，不要 on boss， 不要 on boss， 拉自己的车，唱自己的歌，不要 on boss， 不要 on boss， I'm a boss， I'm a boss， I'm a boss， boss， I'm a boss， I'm a boss， I'm a boss， I'm a boss， I'm a boss， I'm a boss， boss， I'm a boss， I'm a boss， I'm a boss。 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小薇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 ”2018 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 记得那一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 不说育人的理想。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永远都 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 坚守， 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 Thing in my way, you are the one thing in my way.

光儿不听话，总催着人长大。这一站到下一站旅途总是停不下，就慢慢的忘了吧，因为回不去啊。要闭上眼 陷阱。 那天你

reminder of a stop sign. I can't keep a girl, no. Cause as soon as the sun comes up, I cut them all loose and work my excuse for the truth as I can. You don't wanna be high like me, never really knowing why you like me. You don't ever wanna step off that roller coaster if you're alone. You don't wanna ride the bus like this, never knowing you're just like this. You don't wanna be stuck up all night singing, stuck up all night singing. All I know is that song. 中国梦欣创作歌曲《梦想开始的地方》，由上善作词，赵琳作曲，SH48演唱。